丹共和国总统奥马尔·哈桑·艾哈迈德·巴希尔致电给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祝贺新年。电文表示，祝愿金正恩同志和他家属以及朝鲜人民在新年2017年享受幸福，并祝愿金正恩同志在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。